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干燥嘅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相对湿度普遍降至50%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喺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大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06点，跌191点，成交额1,43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0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34点，升280点。部分活跃港股，京东健康166蚊，升18.1；小米集团29.3，升5毫；腾讯控股572蚊。跌8蚊，比亚迪股份206.6升21.6，港交所403蚊升9蚊，美团278.4冇起跌，阿里巴巴250蚊跌5.6，中芯国际19.14跌7.2，信义光能18.3升2.1，中国海洋石油7.25冇起跌。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92。瑞士法郎8.76，澳元5.847，加元6.02，新西兰元5.465，欧元9.472，每百日元对港元7.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4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7,56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14美元。卖出1,894.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在九龙湾启福道。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有意外，塞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学园街。咁而家外面好多地方都系好繁忙嘅，咁啊揸紧车嘅你咧要小心同忍让啊！先报告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油街，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现在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浙江街，反方向去九龙湾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都是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嘅。而家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而家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这个将军澳那个电话机楼附近，而出去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这个丽港城附近噶。港岛路面方面，半山花园道落山就交通冇问题嘅，上山多车，上山近住爱都大厦就交通繁忙噶，龙尾去到红棉路近住碧屋。壁球中心附近，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带多车啦，龙尾去到红棉路近住壁球中心。而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咧都系多车嘅，近住皇后大道东去到东山台段车多，行车缓慢。咁啊，九龙方面啦，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嗰段咧，来往方向亦都系相当之多车嘅。西行去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咁啊近住彩石里一带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 钻石山港铁站附近，仲有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西行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至到丽港城段咧，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窝打老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嘅龙尾就排到亚皆老街，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啊。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段近住和斜村嗰度啦，而家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尖山隧道近住收费广场。咁啊，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咧，仍然系受到强风影响嘅，继续有强风措施噶。咁啊，桥面嘅各条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减慢车速。咁啊，经过时间，大家要留意翻车速。咁至于安全车速报告就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5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7月29日，揾食艰难。 全日禁堂食生肖首日，市民街上开餐，中午一度落起大雨， 哎，好辛苦，即系又冇风扇，又冇冷气，又冇得坐咁样，依家咁样焗住坐， 好热。 食晏仲落紧啊，就落街头啊，食餐饭都好似好复杂咁样搞到， 梗系冇咁舒服啦，但系都要食噶，睇下谂下计喺边度食咯，随机应变咯，冇办法啊。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嚟到下昼嘅5:13，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系戴住口罩嘅欧嘉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天文台预计咧，未来咧，一两日咧就气温，朝早嘅气温咧系会升翻少少，但系听朝早咧仍然系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4度，新界咧系会再低2-3度嘅。咁不过去到周中啦，礼拜三、礼拜四啦，清晨的最低气温是会去回到16度的了。星期三16至18度，星期四也是的。到圣诞节假期预计就是 短暂时间有阳光啊，咁气温都系差唔多啦，15到19、16至19度嘅。咁不过咧，睇嚟圣诞假期外边系有阳光定系多云咧，都可能同大家冇乜太大关系啦，因为咧大家都听到啦，就系、是、政府咧就叫大家继续留喺屋企啊。咁今日嘅记者会上面咧就话有关二人限聚令、晚市禁堂食、酒吧关门等等咧，系会延长14日，直至1月6号。咁即系话咧，呢、這个限聚令咧系继续维持，系会过咗圣诞节，过埋新年噶啦。咁呢个年尾嘅假期咧，大家政府就叫大家咧乖乖地咧就留喺屋企，就尽量少出街啦。嗱，睇翻最新嘅疫情发展啦，除咗话限聚令继续之外咧，仲有啦，就系由于咧喺英国咧发现一啲新嘅变种病毒啊，咁嗱呢种变种病毒咧系会令到传染嘅速率咧系会加快70%到，即系话即系估计咧系会个传染嘅病情咧就虽然冇乜改变，但系传播嘅能力咧系比现时高70%有多嘅。咁而家咧有好多嘅欧盟国家咧已经唔俾英国嘅飞机飞去噶啦。咁香港咧啱啱都公布咗啦，就系咧今晚午夜开始生效啊，就系喺过去14日曾经喺英国停留过2小时嘅人，包括埋香港居民啊，就将会被禁止登机前嚟香港噶啦。咁即系话咧，由今晚开始唔会再有英国嘅乘客嚟香港，包括埋香港居民想翻嚟香港过度假嘅好多朋友或者系留学生咧，都要留意啦。咁可能对于好多留学生嚟讲咧，如果之前几日仲未翻咧，咁而家就麻烦啦。即系话好多嘅安排咧，我谂啲家长而家好头痛咧，就系要点样帮佢哋继续喺英国留喺度，咁又翻唔到香港，咁相信咧都引起咗好多嘅即系新嘅情况啦。好啦，咁喺讲疫症咧，似乎我哋戴住口罩咧已经差唔多都11个月噶啦，都近乎一年噶啦，去到1月底嘅时候，咁但系咧似乎戴咗差唔多一年之后咧，个疫情好似啱啱开始咁啊，有冇咁嘅感觉咧？仲有嘅就系政府去处理疫情啦，去检疫啦，同埋去运送一啲密切接触者去隔离营等等嘅措施咧，亦都好似好多甩漏同埋咧，即系好多滞后啊！嗱，我谂大家喺近呢几日咧都听到好多呢方面嘅一啲例子啦，咁其中有一个上个星期发现嘅就系一位住喺美林村嘅60几岁嘅妇人啦，咁同佢嘅女儿咧就两个人住喺嗰度嘅，咁个女咧就确诊之后咧就佢妈妈咧就被列为紧密接触者，就等紧去入检疫中心，但系等咗3日咧都未有人安排，亦都冇人安排去做检测，而呢位母亲咧系有高血压、糖尿病嘅。咁需要長期服藥嘅，咁佢個女咧喺亞博館咧就已經日日打電話去，咁但係咧第二日咧就係佢媽媽就話有鼻塞眼瞓，到第三日咧就冇人聽電話，跟住咧佢就媽媽嘅朋友就喺12号咧就係上門敲門啦，跟住就發現即係有電視聲，但係冇人應門，跟住報警求助，就發現咧呢位母親咧已經係倒閉喺屋裏邊嘅。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大家都会觉得，咦，系咪有啲人做错嘢咧？系咪滞后得太紧要咧？咁另外嘅仲有例子嘅就系葵盛西村第八座一名居民嘅确诊嘅情况，咁就系咧佢早喺本月8日发病，10号安排去医院做检测，但系报告咧就系阴性。咁阴性之后咧，嗱本来咧就系有確診者係同住家人嚟嘅，咁所以佢係密切接觸者嚟嘅。咁但係咧，就仍然咧就將佢咧，即係當佢喺醫院裏邊嘅報告呈陰性之後咧，都冇將佢送去隔離檢疫中心嘅，而係送翻佢屋企度檢驗嘅。咁直至家居隔離9日之後，咁先至咧係送去檢疫嘅。咁嗱， 結果咧就係、是、亦都係佢係確診嘅。另外亦都有例子就係咧喺太和村另一個例子咧就係、是、一家人咧六個人住喺400尺嘅屋內，當中咧就有一位咧係確診咗，但係咧就等咗四日先至可以送去醫院，咁結果咧就係成家人咧就困獸鬥啦嚇。咁嗱，種種嘅情況咧都顯示咧，就係喺各種嘅協調上啦，喺人手嘅配對上啦，似乎都未追得上啊。咁究竟發生乜嘢事咧？嗱，大家聽緊嘅朋友啊，自己有冇一啲類似嘅情況咧？或者你嘅親戚朋友有類似嘅情況，或者你自己本人亦都喺屋企度等緊檢疫咧？發生乜嘢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21日朝早10:30，终审法院就紧急条例同禁蒙面规例嘅司法复核裁定政府终极上诉得席，在合法同非法嘅游行集会禁止蒙面都属于相称做法，并冇违宪。申请人之一梁国雄： 如果一个合法，即系话已经批准咗嘅集会，規定唔准戴面罩嘅話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苛刻嘅做法啦。這個係同公民去享受呢個集會示威權原則係相反，因為佢施加咗一個不必要嘅條件。 跨境客運業界喺政府總部附近慢駛同響號，不滿第四輪防疫基金冇協助業界。中港通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陳宗儀： 我哋要求唔係去同其他人比較，我哋希望喺保留十圍嗰費用金嗰9億裏面咧，真係去加入我哋呢個跨境客運業。 下午3:30，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宣布，午夜起禁止曾經停留英國2小時人士登機來港。 過去咧，我哋從來咧係冇有對任何一個地區咧係實施咁嚴厲嘅一個規定。但是我們認為這次英國的變種病毒來勢洶洶，實在有必要從源頭堵截變種病毒在香港的擴散。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說，如果變種病毒株傳入本港，或者令開始受控的疫情逆轉， 如果它是傳入來香港，而它真真正正那個傳播力是加強它 75%， 你就會是 0.81 成 1.75， 是會將我們的即時繁殖率是會推高到 1.42， 1以上這個疫情更加是會走得快，同埋係唔會係受到控制。 4:30，本港新增8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78宗係本地個案，當中27宗感染源頭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咧，就係喺疫情咧，嗱，而家有今日都有80多宗啦。咁其實咁多日嚟咧，都係維持住大概呢個數，有陣時80、90、100度嘅數啦。咁呢個數咧，比起第三波嘅時候就唔係話特別高嘅。咁但係咧就延長咗一段時間，而且咧好多都係喺一啲住宅大廈裏面發現啦。咁嗱個問題咧就係呢一個數咧已經係令到咧成個衞生防護系統咧似乎咧就壓力好大，而且人手唔係好夠咧，就令到咧就好多確診人士咧由發病至隔離咧係需要一段日子嘅。嗱，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咧今日喺我哋嘅節目度都提過噶啦，就係話咧過去2周咧確診嘅人咧由發病到隔離咧係需要5至6日嘅。咁嗱，呢個當然係造成好大問題啦，因為香港住嘅地方比較細啦，咁如果話隔離唔到嘅，就同屋企人繼續住嘅話，當然造成好大問題啦。咁嗱，其中一個例子就喺葵盛西村啦，剛才都提過下噶啦。電話裏邊咧就有葵青區嘅區議員，亦都係葵盛西村嘅區議員啦，梁靜山啊，梁靜山你好啊。 系你好啊！ 刚才都第八座咧，话有一个居民咧就即系确诊咗，咁然之后去医院检测之后阴性之后，又送翻佢 屋企啦。咁嗱，你哋所知道个情况系点样样啊？点解会咁样发生嘅？ 其实呢个8006嘅患者咧，咁其实佢哋喺12月8日咧就同屋企人咧就系有确诊嘅情况咧，就一齐入去检疫中心嘅。咁而呢个8006咧就当时有病征，咁咧就亦都系被安排送去急症室咧，就即系再进行检测。咁当时就呈阴性嘅。咁然后咧就亦都卫生署冇安排去隔离中心啦，就叫佢翻屋企等。咁其实呢个患者其实都有不断都同卫生署联络咧，就要求尽快系去检疫中心去隔离嘅。咁啊，跟住就亦都直至去到12月17日咧，先至卫生署去安排到佢去检疫中心。而当时入到检疫中心嘅时候咧，亦都系有个病征，咁啊，跟住就入医院。咁啊，12月19日又确诊嘅。 系嗱，咁其实喺屋企里边咧，等个9日咧，有冇其他屋企人同住噶？ 就冇嘅，因為佢其他屋企人咧都係因為確診啊，同埋要隔離咧，所以就係被入院治療或者隔離咗，咁啊淨係呢位8006嘅患者咧就喺屋企，咁亦都衛生署都冇安排咧就話即係進行嗰個消毒清潔啦，咁所以咧其實患者都有少少懷疑咧，究竟會唔會係喺屋企裏邊咧，因為都冇消毒清潔而受到感染咧咁樣，咁呢個亦都要透過衛生署再去做調查先知道咯。 嗱，我想知道咧，其實葵盛西邨都有幾個个案啦，通常我哋见到新闻话有案例之后咧，都会有人清洁嘅，系深层清洁咁嘅。咁喺葵盛西邨第八座，你呢个案例里边系咩情况啊？系冇人理过嘅。 卫生署就多数都系，譬如你确诊者嘅单位咧，就系会有呢个深层消毒清洁。咁譬如话好似8座5楼咧，啲撤离咗嘅人士咧，如果你嗰个单位系冇确诊者咧，其实食环即系卫生署又唔会安排食环署入去去做嗰个嘅消毒清洁嘅。咁呢个患者就佢亦都冇即系叫佢，譬如话当时系12月8日之后，即系急症室翻去屋企嘅时候，亦都系冇做过消毒清洁啦，冇联络过佢啦。 咁但系你刚才讲就系佢有屋企人系确诊咗噶嘛，同住噶嘛，系嘛？ 系啊，同住噶，咁就但系都冇安排话即系进行嗰个消毒清洁，就叫佢翻屋企等咁样。 咁譬如走廊啊、公众地方啊，管理处有冇做清洁噶？ 房署有嘅，即系每一次有消即系嗰个确诊啊，亦都系即系都有即刻做消毒清洁咁样，咁都有，其实都有4-5次嘅消毒清洁噶。 但系即系你嘅意思系冇入去间屋里边做，定系冇深层清洁做过，定系乜嘢？ 單位裏面就是沒有的，即因為其實這個單位其實是要透過衛生署去安排食環署入去單位做的嘛，房署那些就只不過就在即公眾地方、走廊那些做消毒清潔，就這個房署就會有做到的。 咁你剛才講到就係佢本來已經係去咗醫院啦，但係醫院都化驗之後陰性，就將佢直接送翻屋企啦。即你嘅意思係咪其實應該係可以送去隔離中心？ 其實是的，因為當時其實在急症室都要求去送去檢疫中心的，但亦都衛生署沒有去安排這件事，就只不過叫他回去等，就是透過衛生署就即係再去安排幾時去做那個嘅隔離檢疫啊，但係一直等到差不多17日先至去先至可以安排到這個隔離咯。 係，即係其實9日是很長時間啦。你自己看到即係點解喺協調方面會出現這個問題咧？係咪衛生署同埋醫管局係兩？两个系统嚟嘅咧。 其實街坊呢個街坊都有講到咧，衛生署就話即人手唔夠啦，太多個案啦，咁安排唔切啦，叫佢等啦。咁其實呢個係唔理想嘅，因為你見到我哋8座5樓嘅街坊係要撤離嘅時候，咁你調翻轉就將個即有懷疑有機會係密切接觸者又擺翻喺個社區上邊咧，其實即我哋8座嘅街坊都會有個擔心，就係話即會唔會都會又有個另外嘅社區爆發咧？ 咁其实系咪嗱？你所知道喺检疫中心或者隔离中心里边咧，系有足够嘅床位噶嘛？根据政府嘅讲法，其实系有足够嘅地方噶嘛？ 有足够地方嘅，但系佢嘅反而系安排人手嗰方面去送去检疫中心嗰度就冇咯。即系唔够人手咯，系啊。 即系你都见到系一个协调嘅问题。 协调同埋卫生署嗰个人手不足嘅问题咯， 咁其实呢位患者咧，佢喺屋企9日之后，后屘又再确诊啦，佢自己系咪估计都系喺屋企里边被感染？ 有咁嘅懷疑咧，其實係因為原本佢係有即係佢係出即係喺急症室嘅時候第一次去檢測係陰性噶嘛，咁有呢個咁嘅懷疑嘅，咁亦都會唔會係有個潛伏期？咁呢個要衛生署去調查先知咯。 卫生署咧就话，即系希望可以24小时内将病人送检啦，同埋即系嗰个检验报告都24小时里边出啦。你接触到啲街坊而家嘅情况系点啊？得唔得啊？可唔可以24小时有报告，可以有嘢有事嘅可以送检啊？ 这个就暂时未有新嘅确诊，所以就唔知道有冇呢个程序系做得到咯。系啊。 嗯哼，咁你希望譬如政府或者即系房屋署仲可以做啲乜嘢？ 其實我哋都一直係要求係即係有嗰個嘅大廈嘅譬如話你嘅深層嘅消毒清潔啦，咁我都就同房屋署聯絡過嘅，都希望佢可以同嗰個即係總部房屋署咧係即係做一啲譬如深層消毒清潔咧，係講緊係可以維持三個月至半年噶嘛。咁而家咧好多時都係透過啲清潔工咧，即係都好辛苦啦，佢哋都咁咧就係每一次有確診嘅時候咧，就要整個大廈消毒清潔啊，或者係即係去噴嗰個嘅消毒噴霧啊，咁。其实呢个亦都唔能够维持得好耐噶嘛，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咧系可以加啲资源咧系做呢一啲大厦嘅深层消毒清洁咯。 好，好，唔该晒你，梁静山，葵青区议员，唔该晒。嗱，咁刚才听到葵盛西村嘅一个情况啦，嗱，刚才都提到美林村嘅呢个情况咧，就系、是、有一位患者嘅妈妈咧，就三日喺屋企里边。等去检疫中心，结果咧都未等到卫生署联络佢啫，就已经喺屋企里边过咗身啦。咁后屘就确诊咗咯。嗱，咁后屘其实呢位患者咧系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嘅。佢入咗去亚博馆嘅女儿咧都提过，就系、是、提过卫生署咧呢位妈妈咧系有呢啲嘅长期病患。咁但系咧嗱，跟喺记者会里边听到咧，就似乎即系当局咧系会认为咧呢啲糖尿病、高血压咧系属于一啲一般嘅长期病患咧，系唔会优先处理嘅。好啦，我哋听新闻之后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8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要求喺石梨二村、石荣楼、尤丽村、日丽楼以及港岛东嘅明华大厦 A 座居民，或者喺11月25号至到12月21号喺三栋大厦逗留超过2个钟嘅人士，要接受强制检测。鲤鱼门村李生楼同大窝口大厦街德泰大厦都发现源头不明嘅确诊个案，中心会安排向居民派样本樽。另外，玛加烈医院一名82岁有长期病患嘅确诊女病人凌晨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31人死亡。政府宣布午夜起禁止过去14日曾经在英国停留超过2个钟的人登机来港，包括香港居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收紧规定之下，暂时不会再有载客航班来港。话政府过去没有对任何一个地区实施禁严厉的规定，但由於疫情來勢洶洶，有需要防止英國變種病毒在香港擴散。至於已經由英國抵港人士，即使已經完成14日檢疫，亦必須強制留在屋企多7日，直至在抵港之後第19或第20日的檢測有結果。換言之，英國已抵港人士需要在抵港的21日之後才能夠自由活動。另外，本港正實施的防疫措施包括餐飲晚市禁堂食、二人限聚令和口罩令等等，會維持到下個月的6日。政府宣布政府雇員特別上班安排延長到下個月6日，除了提供緊急和必須服務的人員之外，其他政府雇員繼續留在屋企工作。政府亦都呼籲其他雇主按運作需要盡量讓員工在家工作，減少社區人流和社交接觸。政府部門會繼續為市民提供緊急和必須的公共服務，個別部門會就各項服務的最新安排另行作出公佈。當局表示，有需要的市民可盡量利用郵寄、投遞箱或者是網上服務等方法。泰國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彈，單日新增382宗確診病例， 其中360宗同沙末沙空款海鮮市場的外籍勞工有關，令相關群組個案累計增至821宗，大部分患者都並沒有病徵，大約40000人要接受檢測。總理巴育呼籲民眾不要恐慌，強調政府未來一個禮拜會密切監視疫情發展，暫時不希望好像其他國家一樣實施封鎖措施。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聽朝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明天稍後漸轉多雲，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星期三同四大致多雲以及有一兩陣雨，聖誕節假期氣温稍為回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而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嘅第二线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近 Mega Box， 就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嘅第二线有意外，龙尾 Mega Box， 而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都系有意外，而家龙尾就去到近盈辉台，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龙尾近盈辉台。至於較早前在啟福道去觀塘方向近住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的意外就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待消散，而家龍尾在啟德隧道的管道入面。其他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過了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后少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接近湾仔交汇处。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的車龍斷斷續續排到去公主道天橋近創資中學，龍翔道西行去獅隧的龍尾就去到觀塘道近牛頭角下村同埋偉業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城市花园。咁而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挤塞，塞到去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塞到去公主道桥面。咁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快线有意外，咁而家大咧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安定村。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长咗好多噶啦，龙尾已经去到近黄金海岸。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咧，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一段龙尾去到近洋屋道，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博围，咁而反方向去上水咧，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黄竹坑道葛丽虹桥面来回、清水湾道兵工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 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疫情就一路比较严峻啦，有不少嘅市民投诉咧，就系一啲紧密嘅接触者咧系未能够及时送检啦。咁喺沙田美林村上个星期就揭发一宗个案咧，就系一位女儿去亚博馆检。因为佢确诊咗之后咧，送咗去亚博馆啦。屋企嘅妈妈咧就62岁，三日喺屋企等紧入检疫中心，结果咧就似乎冇人理佢咧，系最后咧系喺屋企去世嘅。咁亦都后来系确诊咗嘅。好啦，咁喺电话里边咧就有关注呢件事，同埋都协助过美林村62岁女士死亡个案嘅女嘅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啊，林卓廷你好啊， 你好嘉伦， 系嗱，问题症结喺边啊？你见到？ 问题症结咧，系政府完全冇一个统筹，就系、是、任由得嗰啲密切接触者喺屋企屈死，而政府咧净系俾个家居隔离令啊死者同埋佢个女，佢个女后屘就去咗亚博啦，但系就任由得一个有长期病患嘅长者自己一个留喺嗰个单位入边。几日嚟咧，系完全不闻不问。就算个女咧多次系要求，尽快去照顾佢妈妈，同埋咧，一路打电话问候住个妈妈。但政府一路都系唔俾佢离开个单位，又唔去理个妈妈。最终佢一个人孤零零咁过咗身，亦都系咧，你睇到事后咧，成个政府系冇人去问候佢屋企人，直至我哋琴日。开完个记者会，下昼政府官员先打俾佢个女，表示慰问。咁你见到陈肇始咧，作为食卫局局长，被问到呢个个案嘅时候咧，居然系非常卸责咁去讲，就话卫生署如果发现系应付唔到个状况咧，就应该要出声。我呢个我系非常愤怒嘅，因为你作为卫生署嘅上级食卫局，你唔系应该？日日監察住嗰個確診嘅數字、密切接觸者數字，有幾多人送咗院，幾多人未送院、未去隔離，你掌握曬噶嘛？同埋個疫情唔係今日先爆發噶嘛，爆咗成年幾啦，第四波都爆咗2个礼拜啦，2-3个礼拜啦，點解你而家好似後知後覺仲卸責俾前線嘅官員呢？呢、這個令我係非常之憤怒咯！ 前線嗰邊就話，因為咧近排有好多嘅樓宇咧，就要有啲大型嘅撤離，所以人手唔夠。点睇 呢？其实我是理解不到的，因为你政府就说要将那个防疫隔离呢是摆到最优先的嘛。而现在呢是有足够的床位的，无论亚博啊、竹篙湾啊或者那些隔离的酒店全部有晒位，有吉位的。你只是需要处理个物流啫。个物流就是你咪收到啲个案，你咪去安排政府啲人员啊、车辆啊，去再去过去咯。而警方嗱，我睇报道啦，警方话佢随时准备去帮手噶。咁点解冇咧？呢、這个唔系卫生署一个即系政府部门可以处理到嘅事嚟噶、哦。你成个政府，你除咗食卫局，你政务司司长去咗边噶？你林郑去咗边噶？点解你唔系统筹咁多政府部门，发挥你哋嘅人力物力？去安排呢啲人尽快去送院去，即系去隔离嘅咧。因为你继续留翻呢啲确诊者或者系嗰啲密切接触者喺一个单位入边，跟住好似阿林郑自己话斋，你就算喺单位入边咧，自己都唔好同其他家庭成员有咩社交接触，呢、這个唔方唔方便啊？香港个地方有几大啊？有啲人好似去住礼宾府几千尺啊？系咪啊？即系你系第一时间应该系要隔离佢屋企人啊嘛！我琴日个记者会另一个个案就是大埔太和村，有两兄弟，个细佬咧就一家老婆两个细路，连埋阿妈，连埋太太，一家六口喺度住。个哥就染疫咗，个妈妈唔舒服，去验咗系阴性， 居然咧系叫佢翻翻屋企，佢冇其他地方去。 但系个阿哥仲喺度嘅，个阿哥仲住喺度，系未走嘅。 系阿哥系染咗疫，仲系住紧喺度嘅。咁啊，直至我哋走去投诉，投诉完咧，佢先至将阿哥即系转走。但系佢全家咧都冇嘅。我哋投诉，佢就将即系屋企其他人再转走，去到竹篙湾，居然系连攞个口罩都攞唔到嘅。即系呢个政府啲即系防疫抗疫措施系极之可笑荒谬咯，而付出嘅就系沉重嘅市民嘅性命代价咯。 我睇翻譬如个数咧，个感染数字其实同第三波差唔多啦，当然今波就长咗啲啦。点解会咁咧？即系第三波似乎都冇咁严重嘅啲协调问题喺第四波会出现咧？你见到？ 我觉得政府根本系对个疫情咧系掉以轻心啦。我哋长期叫佢要限制嗰啲外籍人士嚟香港，到现在都冇限制嘅。佢都系话坚持香港系自由港吓、要俾人员自由往还。咁佢入到嚟咧就做啲检疫措施，但系检疫措施亦都有好多漏洞，系、嘛？过往大家睇到啦。而今次嗰个限制嗰啲群组咧，你见到譬如嗰啲跳舞群组啊等等咧，佢根本系任得啲人咧。是聚集，但反而呢我哋啲市民呢或者政党呢上街呀两三个人企埋一堆呢佢就话你即係违反隔离检疫令咁样。係咪你见到佢成日话人哋咩唔好防疫政治化，最政治化就佢哋。 咁嗱，美林村嗰个事件咧，而家睇翻就系嗰位62岁嘅女士咧，佢就本来都已经有糖尿病、高血压啦，咁个女都讲咗俾政府知啦，咁但系卫生署嗰个反应就似乎系话，即系呢啲系一般嘅长期病患咧，就唔会即系冇特别处理嘅过程噶，即系对于呢啲喺屋企吓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而可能屋企人染咗病嘅，系冇乜特别处理噶，冇优先噶。点睇呢一个做法？ 呢个系荒谬啦，因为即系我哋睇翻过往佢政府嘅说法啊，都话呢啲人士年纪大嘅，有长期病患嘅，都系感染嘅话咧系高危噶嘛，系咪啊？死亡率亦都特别高噶嘛。咁点解你唔系去尽快去处理咧？同埋即系我难以想象啊，点解你几日都处理唔到一个个案，去安排佢你本身有嘅？隔离嘅隔位咧，你有咁多嘅位，点解去唔到咧？你最惨系你俾个家居隔离令佢，佢唔可以自己走过去嗰、那个隔离中心噶，佢一定系要等你过去。咁你又等，有好多打去嗰啲防疫嗰啲查询热线打唔通，即系你个政府系完全失败咯、那个抗疫。你见两岸四地啊，澳门、台湾、香港、大陆，香港系变成唯一嘅疫埠啊！你话荒唔荒谬啊？ 好，唔该晒林卓廷。林卓廷系民主党嘅副主席，咁佢都协助紧美林村62岁女士嗰个死亡个案啦。嗱，睇翻喺呢一波嘅最新几日嗰个疫情啦，你见到好多个案咧就。都已经唔系话喺一啲嘅餐厅啊，或者系工作地点啊等等嘅个案啦，反而咧系越嚟越多集中喺一啲住宅大厦里边啊。咁好似每日都有一啲新嘅住宅大厦咧系有多宗个案嘅。咁嗱，当中就系大家会关心到啦，系咪就正正系呢啲延误检疫嘅情况造成啊？大家困喺屋企里边困兽斗，而令到个案一路系居高不下咧。咁好啦，大家有啲咩睇法咧，或者有啲乜嘢有关检疫嘅遭遇，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陈先生，陈生你好，陈生 你好啊，主持人 系请讲。 其实咧，即系专家咧都已经讲出嚟噶啦。其实我哋香港已经经历咗几波嗰、那个爆发咧，阿教学柏林都讲过几次，喂，因为呢啲咁迟先送去，唔系唔理想，喂，咁呢、這个即系林郑佢做过啲咩嘢咧？将即系牵涉呢个系唔净止一个部门一个局噶嘛，系、譬如警察啊、消防处啊，咁呢啲都系嗰啲保安局嗰啲噶嘛，你冇理由一个成条线可以统筹晒噶嘛，咁应该嗰个答案应该就喺阿张建宗同埋呢个林郑啦，吓、咁佢哋做過啲咩嘢咧？係咪即係淨係有權佢又唔用，但又唔去問佢咧？嚇、同埋咧，我呢幾日咧，咪天氣好凍嘅？ 係， 即係我覺得點解好多民政事務局咧，完全冇提過啲御寒中心嗰個開發嘅？我冇喺電台完全冇收過喎，因為譬如喺新界咧係10度， 應該要開咗個網鏈，係咪將啲預防中心變曬做檢疫中心，直接嚟街頭嗰啲人咧？ 我唔好肯定係咪真係冇開過，但係冇講咧，可能係因為十二度嘅通常係。根据个定义是12度的。 你之后都13度已经有分界的那些是10度但是我真的没听过 没提过的。 他一般你 以前就是。 冻死了。 是啦寒冷天气警告出现了时候。 中已经去到。 明白明白。好多谢陈生的意见。 没问过。 是啊陈生观察入微、就是。其实呢虽然说这几天很冻但是呢天文台那个温度呢就出现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一段好短时间因为市区气温都系十二三度左右，咁咧就虽然新界系冻啲，咁但系咧就即系根据个标准咧，就未到系寒冷嗰个标准嘅，应该就系咁啦。所以大家未必成日话听到有御寒中心会开放咁解。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低调啲点样讲？低调啲咧，通常我哋叫人哋喂唔好咁张扬咁样。咁咧，萧叔咧通常咧就会用一个好简单嘅句子嘅，我就话 Don't draw any attention to yourself. Draw attention. Attention 当然系 attention。即系咧，唔好要人哋留意到啊 ！Don't draw any attention. Okay, draw 就系 draw， 呢个就系通常咧，我系 attention 嘅动词嚟嘅。Okay, don't draw any attention. Okay， 咁所以咧，譬如我哋有张台上面叫人哋喂拎啲食物俾我，但系咧就唔好咁张扬。Okay, now pass me the food, but don't draw attention. Okay， 即系咧静静地小心啲。但如果我哋想形容一个人平时行事好低调嘅，我哋可以用一个字咧，就系 discreet，D-I-S-C-R-E-E-T， adjective 嚟嘅。OK， 咁你可以话哦 ，Uncle Sue is a very discreet person， 佢咧一个行事好低调嘅人嚟嘅，就唔会咧好张扬嘅咁样。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买酒啊 咦伯伯你咩事啊俾人偷嘢啊使唔使帮你报警啊 哦冇嘢我平日好鍾意饮买酒㗎最近医生咧就叫我唔好再饮，话我健康状况越嚟越差，仲话饮酒会增加患癌风险。咁我而家酒瘾起落，咪嗌下买酒止下瘾咯。 哦，原来系咁，咁不如你考虑下搵专业人员帮你戒酒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嗱，刚才听众陈先生咧就。观察到咧，点解？咦，天气咁冻咧，政府都好似冇开放到呢啲临时避寒中心嘅咧。嗱，咁啊，刚才都讲咗啦，就其实有嘅。嗱，不过咧，因为政府开放临时避寒中心就有个标准嘅，通常就系天文台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嘅时候先至开嘅。而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嘅标准咧，通常就系12度。而呢排嘅冷空氣咧，你見到嘅就係雖然話凍凍地都好清涼，但係天文台咧就真正低過12度發出寒冷天氣警告咧，就近排得一次啫。咁所以咧，大家可能冇乜聽到就係開放臨時避寒中心係有開到嘅，咁但係可能維持就唔係好長啦。咁啊，陳先生未必發覺到啊。好啦，咁另外一單咧，大家都關注嘅就係、是。伊利莎白医院有个确诊病人走甩咗嘅消息啦。嗱，咁呢位病人咧就终于揾翻啦，琴晚揾翻啦。咁佢喺18号嘅时候咧就伊利莎白医院通报啦，就话嗰个病人咧下昼就自己擅自离开医院，逃去无踪啊。咁所以就报警求助，而警方琴晚咧就因为咧有市民就喺旺角豉油街弥敦道交界就发现咗呢位姓李嘅63岁嘅男子啊，咁警方赶到现场咧，就将佢缉获，用封锁线围起，跟住有5-6个全身保护装备嘅警员驻守咧，就将佢带翻去伊利莎白医院嘅。咁呢个问题咧，就令大家喺度 諗下就係、是、咦乜醫院係咪真係冇染雞籠嘅呢咁。电话里面有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的。马仲仪你好啊。 你好主持 人。是啊。我们去探病都知道的，即是医护就很忙的，不是做保安的，真的病人就走来走去的。但是隔离病房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 首先呢，我们要理解呢，其实我们医院的病房呢真的不是监狱来的。我们呢真的不可以说困住啲病人的。即是呢在医院什么病房呢，我们有这个就是好像就是有一个类似监狱的一个锁门的模式呢，譬如说精神科病房啦。精神科呢都重要。当然虽然精神科病房通常你出入都是会要职员开锁的啦。但是呢就是其实病人都有权自行要求你。除非你話係有啲 get set word 啊，即係簽咗個精神科個令嗰個啦，咁或者一啲兒科病房啊，因為擔心即係有人會拎走咗啲小朋友啊咁樣。咁其實一般嘅病房咧係冇呢個鎖門嘅制度嘅，咁一嚟法律上都唔容許啦，二嚟其實都有個安全嘅問題喺度。咁就算你話見啲隔離病房好多道門，啲門咧其實都係。即係我唔需要咩密碼，唔需要成我哋醫護人員，即係用一啲即係手掣咁就開到。我啲門咧唔係愛嚟即係阻隔啲病人逃去，其實係做一個感染控制，即係防止啲有病毒嘅空氣啊咁流咗出去咁樣嘅啫。 係嗱，咁醫管局就話咧，即係要提升保安措施都未必可以即時做到幾多喎。你會唔會都覺得係咁嘅情況？ 我想呢，首先當然這個病人就即係唔係好聽大家去勸召咗啦，咁就逃去梗係唔係一件咁好嘅事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要睇返即係個權限啦。咁其實講真嗰句一般病人喺醫院求醫呢，除非話佢係即係譬如佢係一個精神科病人，佢係簽咗一法庭嘅手令，佢唔可以擅自離開。咁如果唔係，其實喺即係嗰個法理上咧，其實我哋醫護人員咧係真係冇權咧去阻任何病人咧去離開醫院嘅。咁除非你話有一啲病人佢因為個精神狀態啦，咁佢根本冇一個精神行為能力咧去即係做一個理智嘅決定，咁樣因或者甚至乎做一啲行為傷害到自己，咁有時咧我哋都會有一個適量嘅約束啦。咁行為希望其實咧都唔係話要。這個約束行為呢不是正如在記者會說用來防止精神狀態正常的病人走了去的，是防止精神狀態不理想的病人傷害到自己的啫。那你說即是加強隔離病房的保安，咁其實當然可以嘅，即係我哋咪好似將隔離病房咪好似兒科病房咁加啲保安坐喺門口都可以。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最終，即係其實你依個病人你用乜嘢可以阻止佢離開隔離病房呢，就係、是、呢、這個即係 CAP599 嘅啫。咁其實呢要去執行呢個 CAP599， 其實只有執法人員呢先係有咁嘅權力嘅。就算我哋醫院嘅保安呢，其實佢哋嘅權力呢就係、是、執行呢個醫管局通例嘅啫。但係即係執行呢、這個即係 CAP599 呢，其實只有執法人員。 即係你意思就算有保安係啦，有保安都係報警處理㗎啦，係咪？ 其實可能保安阻咗佢咯，但係如果你真係去睇翻個法律嘅權限咧，即係保安咧係醫管局，即係 appoint 佢可以執行醫管局個醫院通例嘅部分。咁但係究竟保安係咪可以以呢個 CAP599 去制服呢個病人，甚至乎咩咧？呢樣嘢真係要問一問法律界人士。咁當然啦，警方一定有咁嘅權限啦。 咁譬如話醫護喺個病房裏面平時會唔會都？喂，夹住啲病人唔俾佢走，会唔会有啲咁嘅心理状态？会唔会做啲嘢？又会唔会即系留意住嘅咧吓？ 嗱，譬如话精神科病人啦，有混乱症状嘅病人啦，甚至儿科病房，咁我哋梗系多啲呢啲闭路电视啊，亦都特别留意呢啲地方啦。因为正如我讲，我哋讲即系都会惊个病人除咗走之外会伤害自己啦。咁但系你话呢啲即系我哋话隔离嘅病人，咁其实我哋。都會有監察佢哋嘅，雖然佢喺隔離病房，但我哋嘅監察咧，其實主要嘅目的咧，就係希望睇下佢啲衞生指數啊，同埋睇下個狀態。咁所以我個 情況，即係我哋都會俾留意嘅，但我哋會特別留意一啲係個病情比較嚴重嘅病人。咁如果個病情係比較輕微嘅，即係佢好穩定嘅，真係我哋未必時時刻刻會有個閉路電視開住嚟望住佢。因為講真嗰句，都係一個私隱嘅問題啦。咁但係當然，其實佢離開咗幾道門嘅時候咧，都有幾大嘅聲響嘅，真係都有可能會令我哋知道。咁但係同事講真，好忙嘅時候，除咗勸止佢，我哋亦都真係冇咁嘅權限去埋身同佢喐過，而且我亦都唔鼓勵同事咁做咯。 係，明白，唔該曬你，馬仲兒，唔該曬。馬仲兒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啦，咁大家即係留意住啦，唔係話喺醫院隔離，當然就唔可以隨便走啦。咁其實咁樣做咧，亦都係犯法嘅。根據香港法例第599A 咧，就係話如果你喺即係醫院啊，或者老人院啊、療養中心類似嘅場所被檢疫或者隔離嘅人逃走嘅話咧，係屬於犯罪嘅。一經定罪咧，可以罰款5000元同埋監禁兩個月嘅。咁不過咧，大家可以安心嘅就係呢位男士咧，琴晚已經被揾翻送翻去伊麗莎白醫院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头先呈祥到去观塘喺明爱医院对开嘅快线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当中嘅，塞到去马嘉烈医院。呈祥到观塘明爱医院对开有意外，塞到马嘉烈医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近住丽港城对开都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咁但系龙尾就去到丽晶花园。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喺青田交汇处嗰度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去到扫管铺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好多车，龙尾排到去维园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天美道同埋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万盛湾仔之路就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继续有间歇性通车嘅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龙尾志光街。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九个一毫四跌七毫二，信义光能18.3升两个一。中国海洋石油7.25无起跌。今日五大升幅股份：蒙古能源、新工投资、万宇科技、望高 mining 同埋 V 星。五大跌幅股份：矿日国际、首都创投、万城金属包装股权、易通信集团同埋满地科技股份。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87，瑞士法郎0.892，加元1.294，人民币6.55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港金报17,560元，比上收市升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61美元，卖出1,872.38美元。港汇指数101.2，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较早前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係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葵涌道近葵涌医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和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路面方面，在港岛

有關這個法例是有部分違憲的，是但是今天五位終審法院的法官一致裁定政府是勝訴，緊急法是合憲，而且咧，值得注意嘅咧就係、是，之前上訴庭咧就話，違憲嘅地方其中一樣嘢咧就認為喺合法嘅遊行裏邊咧唔應該限制大家係要蒙面嘅，咁但係咧喺終審法院嘅判決，除咗判咗政府係得席之外咧，亦都認為咧就算喺合法同非法嘅遊行集會咧。都是不得蒙面，呢样嘢系合憲嘅。系点睇咧？陈泽铭 系呢个啊，正如欧嘉伦讲，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决定啦。听众可以记一记翻发生咩事啦。第一庭嘅时候，即系原讼庭嘅时候咧，其实咧政府系输咗嘅，某程度上系输咗啦。就系话违宪嘅，即系法官第一审庭嘅时候就话政府系错咗啦，就违宪嘅。而上诉庭正如欧嘉伦咧，政府就赢一半输一半啦，我咁讲啦。赢嗰一半咧就系话佢系合宪嘅，即系话引用紧急法去制定一个反蒙面条例咧，呢样嘢本身系合宪嘅，但系咧就可能个限制系太多啦。就係譬如合法 範圍， 冇錯啦，一啲合法嘅遊行帶咧就冇理由嘅。今次終審法院嘅重要性係點咧？其實政府簡單嚟講係全面獲勝啦，你可以咁講啦，佢贏翻曬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好重要啦。第一就係話緊急法條例呢樣嘢本身有冇違憲呢個重要啦。第二咧，其實就係話究竟喺決定一條法例嘅時候，政府嗰啲嘢係咪叫 proportional 啊？即係佢係咪一個合比例地去限制一個自由咧？呢個案例亦都好重要嘅，咁所以就釐清咗一啲重要點。 即係個相稱嘅問題啦。咁終審法院就認為咧，禁蒙面法咧對未經批准集結公眾集會，甚至即係合法嘅一啲公眾遊行嘅限制咧，都係屬於相稱嘅， 系 咁就话咧，呢啲限制能够避免同埋遏止和平公众集结演变成暴力，咁呢个系一个正当嘅目的。 系 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噶，汤家华你好啊， 啊两位主持人你好， 点睇终审法院呢个终极判决？ 我觉得个重点咧就系、是，如果你睇翻初审法官嘅判词咧吓，两位法官嘅判词咧，其实都冇乜提到過往呢個修例暴動事件嘅一啲即係所謂暴行，上訴庭都冇仔細提到。但係如果你睇翻今次終審庭嘅判決咧，其實花咗好大篇幅咧，係逐樣逐項將呢啲所有嘅暴行，包括係私了包括係即係毀壞公眾嘅財物啊，包括係縱火啊、堵路啊，所有呢啲咧都好詳細咁羅列咗出嚟。咁喺其中咧，終審庭講咗一句，我認為係即係法律嘅精髓。其實你睇呢啲問題咧，係需要用普通嘅邏輯同埋普通嘅常識去處理。普通嘅邏輯同埋普通嘅常識就係話，過去一年嘅動亂係咁大影響，影響到香港咁多人，影響到香港嘅整體利益，影響到其他人去嘅和平行使表達自由。点可以话法律嘅限制系不对称呢？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当头棒喝嚟嘅。其实我哋睇事咧系唔可以净系即系睇自己或者睇好单方面。其实我觉得即系初审法官所犯嘅错误就正正喺呢度。其实我哋今日睇到终审庭所罗列嘅好详细有关即系修例暴动嘅种种嘅暴行咧。其实全部都是根据法庭面前所有的证供所提出来。而这些证供呢亦都是不容置疑，亦都是没有受到质疑的。咁但是在个作为这个所谓平衡测试的期间呢，法庭呢或者即下面的法庭呢就没有将这些咁严重的事件呢是摆在个秤砣上面去衡量一下。其实我依个咧，依个系最重要嘅。依个亦都带出咗一个其实大家日日都知道，每一次提及呢啲问题嘅时候，都有讲到，但系似乎仍然系不断忽略嘅，就系所谓自由咧，同埋呢啲个人嘅权利咧，并非绝对。不但只系并非绝对咧，仲要行使呢啲自由或者权利咧，系必须要用和平嘅方式去行使。即是说如果你一偏离了和平的行使自由的方式呢，其实这些已经不是自由来的， 是可以透过法律呢是去限制 甚至乎是制裁。 咁但系 点咧？系晒需要大家系谨记咯。 咁而家咧，一啲合法嘅游行都要都唔可以蒙面啦。你觉得呢样嘢会唔会对自由嘅限制多咗、苛刻咗啲咧？ 根据终审庭嘅睇法就唔会嘅，因为佢话当你喺和平示威嘅时候，每一次都演变为暴力事件，而呢个演变为暴力事件系因为好多人佢以为戴咗口罩就可以逃避法律上的责任，可以不受到法律的监管，因此而令到呢希望行使和平示威权利的人呢都不可以正当地去行使这些权利，甚至乎是不敢去参与。所以呢其实在这方面呢，当你去衡量一个人的自由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衡量埋他行使这个方式对于整体社会的利益，对于其他人的权益，对于其他人的自由的影响去到哪里。 我想刚才终审 是 这样，刚才讲到即终审庭都不是每次和平游行都变成暴力的，大概有三分一度啦，三分一度啦， 好多好多事例，这个亦都是从这个法庭面前的证供所 他引用了很多事例，不是每一次啦。咁但系而家又譬如话好多公务员啊，或者教师啊，好多专业人士咧，佢哋都会担心，如果去游行嘅话咧，可能就俾人认得出个样啊，对佢哋嘅即系工作都有影响噶嘛。咁嗱呢样嘢咧就系会令到好多人其实喺而家游行里边都唔想公开身份，但系又唔系想暴力噶嘛。咁佢哋嘅自由会唔会受到影响咧？ 今次嘅判決咧係基於呢個緊急蒙面法所引起嘅，咁所以呢個判決咧係建基於一個事實嘅基礎。呢、這個事實嘅基礎就係當香港社會係有重大嘅事件，到令到整體社會嘅安全受到嚴重嘅挑戰咧，然後至會有一個咁樣嘅緊急蒙面法出咗嚟。呢、這個緊急蒙面法喺唔係不再是社会出现很大的动荡的时候是不是适用呢？这个问题其实终审庭是没有处理到的。 汤家华，你刚才讲了个判决的重要性，另外有一个重要性好像今次终审庭没有解决的，就是说个违宪审查权。即係究竟其實香港嘅法院有冇呢個權咧？其實呢個最近即係幾個月都有啲爭拗嘅，即係不斷喺北京嘅學者又好啦。 我覺得個判決就已經好清晰，係回應咗呢個問題嘅，就係有因為喺判決嘅前段咧，其實都開宗榮已經講咗，因為其中一個申請者嘅理據咧，就係話特首嘅權力過大。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法律上的制约。但终审庭就不同意的。他就说特首行使权力的时候呢必须要出于一个良好意愿的 matter of good faith。如果他不是的话呢，你有宪法上的制约，有司法上的制约，亦都有立法上的制约。那这些其实就已经凸显了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那方面是有一个宪法的审查权，去审查特首的行为是不是合宪。但是在这个人大常委会确认这个紧急法那个问题方面呢，终审庭就轻轻绕过了的。其实你看过他的整个判词呢，就说其实很明显这条法例是合宪、合理亦都是合法。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详细去讨论究竟这个在回归的时候人大常委会和这个林立会确认了这条法例那个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出现。其实他在这方面他是讲得很我觉得是很小心。他就说其实紧急法呢在回归前回归后都存在。在香港已经存在了百几年。亦都是受到司法挑戰，最少在回歸前兩次的司法挑戰。咁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好明顯地呢條法例係合憲嘅。咁既然係合憲，咁就唔需要討論即係法庭係有冇即係合憲審查權啦。 系啦，咁终审法院都好强调嗰个即系对称性啦，即系同呢个现实要有一啲即系对称啦，即系唔可以太过分啦。咁其中刚才都讲到啦，就系喺条立法，即系条法律立法嘅时候咧，就系因为有好多重大嘅事件啦，整体安全受到挑战嘅时候去立法啦。咁但系嗱，譬如而家好平静啦，而家都冇人出嚟示威，冇人出嚟堵路啦。咁但系条法律仲喺度噶，系咪仲对称咧？ 当你睇佢系咪对称嘅时候，不但止你要考虑立法嘅时候系咪合宪，你亦都要考虑就系佢行使嘅时候系咪合宪。咁我哋而家呢个法庭系冇处理到喺今日，如果要引用嘅话，会唔会系因此会系不合宪呢？咁呢个问题其实法庭系冇处理到嘅。咁亦都目前嚟讲系冇咁嘅必要去处理，因为其实而家有呢个限聚令，仲老实讲仲辣过呢个所谓紧急蒙面法好多倍啦。咁同埋法庭亦都有提到，就系话喺就算你如果系因为疫情你要戴口罩咧，其实呢个好明显系喺个法例喺个紧急蒙面法之下系一个合理辩解嚟嘅，因此亦都唔应该以一个话我而家人都要戴口罩啦，用呢个咁嘅。事实去质疑嗰个紧急蒙面法嘅合法性，咁呢个亦都系法庭系好清楚地去处理呢啲问题嘅时候咧，系需要顾及即系实际嘅情况系咩嘢， 系 一个好嘅例证。 汤家华，今次呢一个终审庭嘅判决咧，系五位法官一致裁定嘅，而呢五位法官就当然有首席法官马道立啦、李仪啦、霍绍刚啦、张举能啦。同埋何富明嘅嗱，最后嗰位咧就系非常任嘅外籍法官 Lord Hoffman 啊。Lord Hoffman 个重要性当然就系佢之前系判过唔少案系关于所谓公民抗命啦嘅案例啊。你点睇呢个重要性咧？因为五位法官系一致咁样判嘅。 我呢个都系重要嘅，因为即系何富明大法官咧，佢系被誉为即系近代整个普通法地方里边嘅一位最出色嘅大状。亦都系最出色嘅大法官啊！佢所涉及呢个公民抗命嘅其实唔系判决嚟嘅，只系得一个额外嘅意见咧。好多时都被有某些人士咧系扭曲咗嚟支持佢哋嘅行为。咁但系今次嘅判决咧，其实带出咗一点咧，就系话呢个行使任何权利，咁当然都系包括。行使公民抗命嘅权利咧，必须要系和平进行，亦都咧喺某啲情况，当然影响到整体社会利益嘅时候咧，系可以受到法律嘅限制。咁我觉得我希望咧，经过呢个判决之后咧，就唔会再有人咧引用呢个何富明大法官之前一啲判决咧，系扭曲咗佢嘅用意嚟去支持一啲即系违反法治嘅行为。 咁刚才讲到即係而家有口罩令啦，咁喺呢一个法例之下呢，之前就因为高等法院上诉庭嘅裁决呢，就暂时就暂缓執行啦，成个即係禁蒙面法。咁但係而家譬如话如果有合法嘅游行，咁你自己睇系戴唔戴得口罩嘅呢，定系戴唔戴都有问题。 我自己个人睇到就係而家已经唔系一个紧急嘅情况。因此咧，呢条法例咧，其实都冇一个继续延续嘅必要。咁当然啦，终审庭确立咗呢个基本原则之后，若果将来真系再涉香港咁不幸地再即系沦入一啲即系紧急嘅情况，或者整体社会安全受到挑战嘅时候咧，咁我哋可以再重新即系引用呢条法例咧。但到到目前咧。我觉得其实系呢条法例冇存在嘅必要。 但系你认为嗱，条法例的确存在啦，咁系咪应该警方系唔去执法咧？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系咪咁嘅意思？ 我暂时我冇听到任何嘅信息显示，无论系警方或者法庭都系正执行紧呢条紧急无限呢个紧急无面法。咁所以 但系条法例喺度嘅，同埋条法例都冇日落条款噶嘛。 我明白，但系喺今日嘅情况，我唔觉得有人可以坚持，我哋仍然系一个紧急情况之下。 即系汤哥话，你意思即系如果而家去游行，佢戴口罩，你觉得警方系唔应该执法，系咪咁意思啊？ 我觉得嗰、那个 要有事實嘅基礎喺度咯。如果冇事實嘅基礎，我哋都係唯一即係啲冇事實嘅推測。咁我覺得呢個唔係法律嘅重點。 我想澄清翻，你理解多少少啦。嗱，呢條法例就係喺緊急法之下立法嘅。咁而立咗條法律咧，跟住係咪執行點樣執行咧？同個事態緊唔緊急有冇關嘅咧？ 我覺得是有關的，因為如果你已經沒有了個緊急的情況出現呢，你繼續執行一條緊急法呢，可能會受到另一種法律上的挑戰。 嗯，即可能到時如果真的有人執行的話，可能就是說現在都不緊急了，所以條法律應該不是這麼執行。 這個論點就終審庭是沒有處理到的。 嗯，明白。好，麻煩湯家驊，麻煩。系汤家骅系资深大律师，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啦。阿陈泽铭点睇咧？即系我都好奇怪嘅，就系喺而家呢个情况之下，就系、是、你睇都唔紧急啦，同一年前比较已经差天共地啦。咁呢条法律，但系的确系存在嘅。 我湯家驊頭先嗰個觀點，我開咪之前我都冇諗到呢一個觀點，咪幾新嘅一個觀點。因為成條主體法例啊，即係記住反無名法係一個所謂嘅附屬法例嚟嘅，個主體法例係緊急法條例。緊急法條例即係當然一定要係緊急嘅情況先可以做。咁湯家驊頭先就提到呢一點嘅，其實就係話個主體法例其實已經唔再緊急啦。你係咪仲有權去引用一條咁嘅緊急法例下面嘅附屬法例咧？咁呢個觀點係新嘅，即係我自己起碼冇真係諗過。咁我覺得係有啲有得拗嘅。 我見到剛才即係終審法院嗰個判詞就話，即係要相稱啊嘛，要適度啊嘛。咁但係譬如話你見翻就係而家嗰個情況都唔同曬，係咪相稱咧？ 係。咁同埋而家更加就頭先講咗有口罩令呢樣嘢啦，係咪？咁口罩令其實同反無名法其實基本係相對嘅，即係一方面咧，你係逼住你一定要喺公眾地方戴口罩；，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你遊行嘅時候係千祈唔可以戴口罩。咁所以兩樣嘢係有一個對抗性。 因為譬如咁，而家當有一個遊行，無論合法又好、非法又好，你戴住口罩咧就會違反呢個禁蒙面法， 係 你除咗口罩咧就會違反呢個口罩令，咁。湯家驊的講法就是他認為現在就未必有人會執行的。 是。 但是條法例又在這裡， 警察有權力這樣做。到時發生什麼事呢？ 我想可能又要法庭去作一次判決都不奇怪了。 是啊，即可能如果再出現這個情況的話，又可能是另一個官司了，就是說究竟現在是不是還緊急了？是。那個緊急法令之下出現的這個禁蒙面法是不是還有一個應該有一個法律的效力在這裡呢？咁嗰樣嘢又係另一單官司啦。 咁其實仲有幾單案例咧，仲上訴緊添嘅，係關於告呢個反無名法嘅，違反咗反無名法。咁我相信法庭都會繼續要處理嘅。 好啦，咁我哋一陣翻嚟咧，都要睇翻下疫情嘅問題啦，就係英國可以話變相封關啦，而家。 已经提醒其他医院要加强保安措施，若果有需要亦可以要求保安协助。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后，多国禁止英国航班入境，法国更加暂停同英国的海陆空交通48小时，包括有人随行的货运。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会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欧盟成员国代表亦会在布鲁塞尔开会协调措施。另外，英国运输大臣夏博斯保证，限制措施不会影响由比利时运送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入境。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50%左右。此外，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北部，正覆盖南海北部。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胡志明市的东南偏东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四大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快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大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快线有坏车，龙尾丽晶花园。咁而喺新界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出口。咁而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青龙头嘅快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亦都系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近丁九桥。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后少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近维园道。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笔架山花园。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咁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丽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龙尾就去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落车去大埔。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8月10日，搜苹果。 过百名警员进入一传媒总部搜查，地点包括编采部。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我哋今日搜证嘅地方咧，系一个嘅传媒机构嚟嘅。如果我哋当一个嘅探员去睇一个嘅证物嘅时候咧，佢第一个睇嘅时候咧，佢测试就系话究竟呢一个系咪新闻材料。如果佢觉得呢个系新闻材料嘅话咧，就算佢系一个适合嘅证据嘅话咧，我哋亦都唔会检取嘅。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好啦，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陈泽铭， 你好，欧嘉伦。 我哋难免啦，都系要倾下疫情嘅问题啦。基本上。我自己做节目就每一个礼拜一咧，都即系避唔开呢个题目噶啦、嗯。有阵时甚至系由头到尾都讲疫情嘅。 系 今日咧都几乎唔例外噶啦，因为又有一啲新嘅进一新嘅发展啦、嗯，就 系 有关英国嘅疫情啦。大家听到今日嘅记者会，亦都睇到即系好多外国新闻嘅报道，就系英国咧发现咗一个新嘅变种病毒。吓、 嗯， 呢种变种病毒咧就会。令到个传染力系高咗嘅，虽然个杀伤力咧就应该就差唔多， 咁但係傳染力高咗都好大問題嘅，因為多咗人感染咧，就會令到成個醫療系統又更加受到大嘅壓力啦。所以你見到就係全世界都幾關心呢件事咧，個新變種病毒，好多歐洲就已經對英國就封咗佢個飛機啦，唔俾佢再飛嚟啦。香港亦都由今日嘅凌晨啊，嚟緊嘅凌晨開始咧，包括香港人，嗱呢個比較少見啊，以前係未試過啫。你香港人想翻嚟都冇得翻喎嚇， 冇錯，呢個係一個好嚴苛啦嘅一個嘅規定啦。因為其實即係用法律嘅觀點講下，因為出入境自由其實都係基本法保障你。 我記得政府係講過之前話點解唔封內地嘅關呢、就係因為呢個係基本法保障嘅香港居民嘅出入境自由嘛。 咁但係即係我亦都明嘅，即係on the other hand，即係另外一方面我亦都明嗰、那個緊急情況嘅話係擔心嘅。我個人都擔心嘅，因為其實成個疫情話有變種，我一聽見變種呢兩個字我就好驚嘅。頭先歐嘉倫講咗啦，今次個變種係影響嗰個傳染力，但係譬如個變種係影響嗰個死亡率咧，咁呢啲係好擔心嘅事嚟嘅。咁所以我每一次聽到呢啲咧，好憂慮嘅。咁 因為之前咧有幾次都聽過不停咁變緊種嘅，咁但係變嚟變去咧。嗰、那個殺傷力啊、傳染力啊，就好似據啲科學家所講咧，就分別不大。咁呢個咧就話新嘅變種咧係增加咗七成幾嘅傳染力啊。 係、嗯，咁、所以即係我哋都睇到啦，唔係單止香港啦，係咪好多大部分嘅歐洲國家鄰近嘅地區都真係封關啦，唔俾英國人再到啦。咁甚至喺英國啊，據我冇理解錯嘅話咧，倫敦地區、南方地區去蘇格蘭咧，其實都禁咗噶啦。即係佢哋地區性都好擔心英國嘅南部呢個疫情嘅。咁我記得琴日呢個英國嘅主管衛生嘅官員，佢直情係話失控呢兩個字嘅、即係佢自己承認係失控咗嘅。咁、所以政府作出一啲相應嘅決定咧，亦都可以理解嘅。 係啦，見翻英國嘅嗰個確診數字啦，咁、前兩日咧就曾經去過三萬幾嘅，咁呢兩日個數字就低翻啲兩萬幾，咁但係咧即係比較起早前啊，呢、這個數兩萬幾都曾經試過，但係咧大概喺三四个礼拜之前咧，其实英国嗰个疫情系都降得几快嘅，即系降咗一半啦，每日嘅确诊数字降咗一半嘅，咁所以先至话谂住圣诞节本来都可以三家人聚埋一齐都得嘅，咁而家连呢个都唔得啦，咁我谂对于好多欧洲人、英国人、美国人嚟讲系一个。唔知點樣形容嘅最壞嘅一個聖誕啦 嚇，即係對中國人嚟講，即係等於取消農曆新年一樣咯。即係尤其是喺英國嚟講，即係聖誕差唔多一年最重要嘅一個節慶啦、即係家人聚會嘅機會，咁冇咗對佢哋影響好大嘅。咁、但係我亦都要必須要講咧，就係啲數字咧確診數字永遠都係滯後嘅其實。咁、因為我哋都聽到啦，英國本身實施呢個所謂第四級呢個限制之前咧、其實有大批人出咗街嘅。咁、所以咧我其實我個人估計可能未來幾日會更加嚴重嘅。係 啊，你見到咧，而家美國嘅情況啦，啱啱睇到個數字咧，係原來琴日咧係又飆咗新高啊！而且每日咧係40万宗確診。係之前咧，我哋聽到過10万已經好犀利啦，跟住20万啦，已經跟住。好多日維持喺20万左右，前後即係上上下下咁。咁琴日咧係40万啊，咁、全世界嘅確診數字咧，啱啱就係80万宗嘅，即係一日嚟計嘅，咁亦都係創個新高。咁所以即係成個疫情係好似爆咗差唔多一年之後咧。唔知系咪高峰添啊？而家唔知算唔算系高峰添啊？ 所以我都同大家讲啦，即系香港虽然个疫情控制得绝对唔理想啦，但系如果纯粹用人口比例按咧计咧，香港绝对唔系差嘅，喺全球嚟讲唔系最衰啦。咁我哋邻近地区全部都做得好过香港，呢个亦都必须承认。 同埋讲死亡人数啦，以人口比例嚟计啦，香港喺附近地区嚟讲咧。是不算好的，是日本是比较差一点，但是跟着就是香港。即如果死亡人数按人口的比例。 再简单一点说，内地、澳门、台湾其实都做得好的香港的。是的。简单说。但全球排名香港就不算太差的。即我想即听众可能有个心理准备又好点都好。我哋可以再差嘅個情況，如果你睇歐洲、美洲、北美洲嘅情況，所以大家真係小心啲咯，我只可以咁講。 好啦，咁大家對於而家英國飛機飛唔到嚟㗎啦嚇，咁嗱國泰咧就亦都宣布咗咧，即時暫停往來英國嘅航班，直到明年1月10日啊，所以。有好多香港人嘅仔女喺英國讀緊書咧，要翻嚟都翻咗嚟㗎啦，應該大部分都。如果真係未翻嚟嘅話，都聽講喺歐洲都係啦，有好多人就係要 即係搶緊尾班嘅飛機嚇，去希望翻屋企過節啊，都係即係。都有啲混亂 㗎，係係，即係係啦。歐嘉倫講得啱，其實如果真係睇英國嘅所謂 term break 咧，即係佢嗰個寒假咧，其實已經過咗。即係其實佢十二月初咧就已經放假。咁其實好多學生喺嗰段時間已經翻咗嚟啦。但係香港其實個措施咧係上個星期咧，我哋先正有指定嘅檢疫酒店啦，上個星期先有指定嘅運輸交通工具由機場送佢哋去機場酒店啦。其實上個星期先實行嘅，但係其實佢哋喺十二月初咧已經大批翻咗嚟香港噶啦，咁所以即系香港咁讲啦，即系有好多时嘅政策咧系较为慢嘅，但系今次所谓封英国关咧就做得几快嘅， 系呢个就快过之前所讲嘅好多啦吓，咁啊即刻同其他欧洲嘅国家都同步啊，好啦，咁大家有冇仔女喺英国或者亲戚朋友喺英国？准备翻嚟受影响嘅咧，而家情况系点样样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噶。嗱，电话里边咧有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林伟信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点样睇嗱英国呢个新一波嘅新变种病毒咧？点样看待佢好啦？ 我估要好小心先得，即系当然我估大家今日都听咗好多㗎啦，即系亦都大概都了解咗个情况。咁佢因为其实好多未知之数嘅，其实即系英国佢哋俾一啲好多啲初步数据啦，咁当然有好有唔好啦，初步数据即是话即系有少少问题，就大家早啲知道，大家可以大家一齐睇一件事点发展落去啦。咁当然就系唔好嘅地方就系话其实有好多资料系未有嘅，咁但系令人憂慮的地方就是始終這個組合的一些基因變異呢，它影響似乎我們都聽到很多就是個刺突蛋白，即是說基本上就是個病毒它揸住那條鎖匙，即是要入你間屋，入你的細胞，就是靠這條鎖匙。那它如果這個這樣的機制，這個刺突蛋白裡面是有些基因變異令到它更加鞏固嘅，更加容易去入侵你個細胞嘅話嘅，咁我估嗰、那個即係按道理個邏輯，你都諗到係有機會係令到嗰個感染第一個傳播率嚴重咗啦。即係再下一步就係話，會唔會配合其他基因變而令到嗰個病毒有其他方面再加強咧？咁呢個我哋未知嘅，即係暫時一你知道就冇好明顯嘅數據去顯示呢方面咁睇啦，但係就我哋未知嘅，就應咁講 係。咁嗱，呢個新嘅病毒，你剛才所講就係嗰、那個變異嗰個地方就係嗰條鎖匙啦，即係開我哋細胞嗰度門嗰條鎖匙啦。嗱，以前嗰啲變異咧，係咪都唔係呢一個部分變異嘅？ 都唔係，都有啲係部分變異嘅，都有嘅。咁但係咧話呢個，因為佢其實呢一個病毒株咧，其實佢係一個。你唔係淨係單一變咁簡單，佢有一個組合，即係有幾個基因變異喺度。咁變咗佢同一時間就令到佢嗰個似乎嗰個病毒嗰、那個黏附嗰個能力係高咗，即係變咗佢可以黐住個細胞黐得穩固一啲。咁黐得穩固就即係感染嗰個傳播力就會高咗啦。即係你一定嘅數量嘅病毒你可以感染到，即係比例上面多啲嘅細胞，咁你咪嗰、那個。即係容易傳播咯，呢、這個就會造成個情況就係、是、咁，所以同埋佢亦都係影響咗啲個刺突蛋白裏面一啲關鍵位，或者係講緊係一個即係受體結合嘅一個區域啦。咁嗰個係第一個接觸點嚟嘅，即係第一個接觸點，即是話佢個病毒同我哋嘅細胞第一個接觸點，佢亦都影響到嗰個位置，所以就係要特別關注呢組基因變種，都係咁解啦。 明白。啊，林偉信啊，有個較為技術師誤啲問題問你，即係如果有啲咁嘅基因變異咧，其實係咪會影響到個疫苗嘅問題嘅？即係話我疫苗係設計俾呢一組嘅病毒，咁如果變異咗之後，我係咪要發展過一批新嘅疫苗先得㗎？ 你其實咧呢個問題當然問得好咧，因為其實呢個應該係大家最關注呢樣嘢。咁我估暫時就未有一個人即係可以好肯定咁答到你嘅。咁因為暫時冇一個好明顯嘅證據，就譬如暫時發展到呢刻為止，有基因變異或者發現過嘅基因變異咧，係會好明顯影響咗我哋依家即係將會用嘅疫苗嘅，或者用緊啦喺呢個國家，即係嗰個效力嘅，因為嗰、那個。 即係主要個我哋都知道嗰啲疫苗本身係主要對付嗰個刺激蛋白啦。咁暫時而言咧，即係未去到個程度咧，係會影響到嗰、那個抗體個運作嘅。咁當然，如果呢幾樣變即係其後係發現有其他再令到嗰、那個結構上面有好明顯嘅改變嘅話咧，咁唔能夠完全排除咧，即係嗰個疫苗係會有即係冇咁有效啦，至少即係有可能出現啲咁嘅情況係唔出奇嘅。 嗯，咁見到即特區政府嘅最新嘅措施咧，就要求即英國抵港人士喺酒店檢疫14日之後咧，就要再喺屋企留多7日，先再檢測有結果先至自由出街咧。就喺19、20號，即19、20天之後，咁係咪代表其實而家即科學界都發現嗰個潛伏期係比之前想象14日要長咧？ 其實就唔係嘅，嗱呢個咧就同本身個新個所謂變種嘅病毒其實就冇乜關係嘅，呢、這個即係延長嗰個潛伏期，只係話因為我哋係好擔心即係呢個第四波，即、就、係、是、我哋本身已經有即係、就是、因為嗰個高群組即係、就是、衍生嘅一個比較大嘅波浪啦。咁同一時間我哋知道會延長到10月尾啊嘛，即係呢個第四波。咁變咗我哋知道12月中至尾就好多學生回流啦。如果同一時間有即係、就是、再加其他輸入個案，嗰個嚴重性就好高。咁變咗，我哋亦都知道個潛伏期，從來我哋都係講2至14日咧，係講緊係大部分喺呢個範圍以內。咁我哋亦都知道有一啲即係少量嘅個案，即係少個5% 咧，係會少過2日或者多過14日嘅嚇。咁變咗就如果想做嗰、那個即係個風險評估，或者希望即係做得高規格啲，就要涵蓋埋呢啲少數嗰個潛伏期長個14日嘅人士啦。咁變咗就盡量令到即係減低個輸入個案嘅可能性，咁就即係話將幾個 percent 或者少於大概2% 左右嘅呢啲人士都可以截斷埋咯。咁當然如果咁樣睇翻轉頭咧，即係都係一個好嘅做法啦。即係至少我哋之前即係好似你啱啱講，有啲學生其實翻咗嚟啦嘛。咁咁啊，好，如果唔係入，譬如有少量嘅，就算呢啲咁嘅新變種病毒流入嘅社區咧，咁都可能會令到我哋嗰個疫情好麻煩。 明白，林偉信啊，即係基於呢一個新嘅英國嘅發展啦，咁陳肇始醫生陳肇始局長咧就今日已經講咗話嗰個社交距離嘅措施咧就會繼續延長到1月6日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再加辣咧？定抑或係已經覺得係合適？定抑或即係因為有英國呢一單嘢嘅發展，你點睇咧？ 我係都有啲擔心嘅，因為即係譬如我依家其實係延長咗啫嘛，其實就即係冇乜真係好顯著，即係再點樣再加辣啦，所謂嚇。咁但係見到譬如過去一段日子，即係似乎個市面上大家都會有即係市民都好靈活咁樣去走位啦，即係都因應啲限制啊，即係作出一啲反限制，即係可能啲社交活動都當然少咗嘅，但係就可能係推咗，譬如話大家去咗多咗去郊外聚集啊，多咗去郊外聚集除口罩啊，或者食飯個時間其實早咗啊，或者食晏反而多咗啊，即係可能會有啲咁嘅現象出現，或者喺啲即係室內，即係喺即係冇人規管嘅地方，可能反而嗰啲咁嘅群組係多啲咯嚇。咁變咗可能喺呢啲咁嘅情況，我估年尾呢段時間大家又真係講抗疫疲勞講咗半年啦，咁去到累積咁耐，咁變咗就係擔憂嚇。咁不過就你話如果要加辣，好針對性地講話點樣可以阻止到呢啲家庭群組，譬如室內啲冇監管唔到嘅地方都冇聚集，即係除非真係一個好嚴格嘅，譬如話所謂禁足令啊，或者差唔多戒嚴咁滯。咁但係如果唔係就你加辣，就算譬如減咩商場嘅時間啊，諸如此類嗰啲，又未必做得到個實際嘅效果，即係都會令到係啲人去咗某一度聚集咁解嘅啫。咁變咗就市民要有個真係有個相當嘅即係覺醒，可能真係要好認真咁諗一諗，係咪真係啲必要嘅東西，非必要嘅東西係咪真係要做咧？要諗諗清楚咯，呢個就 即係你意思，其實所謂就算要再加辣，都冇乜得好加噶啦，除非就係真係禁足令封城，唔准出街咁樣咯喎，係咪啊？ 係啊，係啊，我覺得因為譬如你加即係其他嘅，大家都係有啲辦法係會 係會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去遷就啲限制嘅，都係有啲聚集出現㗎喺度啊。咁因為嗰啲聚集即係都係有機會構成個傳播鏈唔能夠完全截斷嘅，咁所以就將我哋呢個第四波嗰條尾即係拉得太長咧，咁就好麻煩。 嗯，如果真係做禁足嘢令嘅話咧，要做幾耐啊？即係你用專業嘅角度睇幾耐最先足夠咧？禁足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幾耐先夠咧？ 因為呢個牽涉到一個即係公眾嘅健康，亦都係即係社會其他即係對個譬如講要個社會承受啲方面壓力啦，同埋即係對即係市民構成嘅不便，即係實際可唔可行啦？咁當然，如果從一個傳染病嘅一個角度，即係至少你要即係禁足，譬如一個潛伏期講咧，譬如14日，即係唔好講小部分嗰啲唔計啦。咁但係做唔做得到呢？即係呢個就要思考下我哋個社會做唔做得到咯。咁過往有即係鄰近你嗰譬如新加坡啲 case 差唔多都係做到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啦。咁要政府睇下點睇啦。咁係有難度㗎，我覺得就因為大家都係未試過啦，呢個即係咁嚴重嘅情況。咁我估呢一刻呢就都未去到咁樣嘅。但係如果過咗個聖誕新年，大家真係都係太過活躍嘅話，而嗰個疫情即係譬如話唔能夠喺10月尾跌翻落嚟，即係甚至即係大過咗去2021年，你見到都係差唔多80至100宗呢咁嘅水平，可能就到時真係要諗一諗係咪要向呢個方向咁行 嘅。譬如喺成個政府嘅抗疫嘅各種種檢疫安排上點睇咧？嗱，見到好似近幾日嘅一啲群組咧，一啲餐廳啊、工作場所啊，或者跳舞群組啊嗰啲，已經慢慢就減噶啦。但係喺一啲住宅上面嘅群組就一路有新嘅住宅出現啦。係咪喺呢一方面嘅防疫措施有咩要改進咧？ 我估就係其實都好似啱啱講啦，即係人群嘅聚集，即係如果你係冇咗喺一啲即係公共場合聚集，咁你一定係翻去自己屋企嘅，大家即係大部分的而且確都會受個限制影響，咁變咗。係好合理地，即係可能係會發現咗啲個案係喺啲屋苑啊，或者自己屋企度聚集群組係咁樣嚇。咁我覺得即係關於檢疫嗰方面嚟講，就早段時間話其實人手不夠，即係講衞生防護中心嗰度，其實都第三波都有㗎啦。咁變咗就呢個係好多即係衍生到即係譬如過往嘅過一兩個星期發生嘅情況嘅事件，都係顯示到其實衞生防護中心係要即係早少少去調配，特別係檢疫嗰方面咯。因為檢疫即係大家睇就話譬如每日幾多幾多個確診啦，但係檢疫其實即係要講緊牽涉嘅影響嘅人同埋要嘅嗰個工作量咧，其實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其實就應該係一早應該係諗辦法去要幫嘅嚇。咁我覺得係呢個係遲咗去幫嘅嚇，即係依家都唔知係諗住點樣去幫個檢疫或者衞生中心佢哋個前線個工作咯。咁但係其實應該一早係睇到嘅，我覺得係。 明白。好，唔該曬你，林偉信，唔該曬。 好。 林伟信是感染及传染病科的专科医生，大家听紧的朋友对于政府的近排他们的检疫的一些措施，刚才都讲过，就是都有很多问题啦，等好耐啦，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有什么亲身观察呢？都可以打电话来的。咁另外就是究竟而家嗱，跟住嚟嗰十几日啦，好多人都会放假啦。本来就放假，本来就圣诞佳节、新年除夕，好多嗱，好多朋友，譬如今日就已经做冬。 系， 你话成家人唔翻屋企食餐饭，好多人都接受唔到。 冇错，冇错，系咯。所以我都即系预计到，其实会有好多喺私人地方嘅聚会嘅。其实即系我亦都好明白，因為我自己都一樣，我都會有啲聚會，我都盡量小心嘅，即係盡量唔好咁多家人啦，係都即係淨係最核心嗰幾個父母兄弟就算啦，真係唔好太多。但係無可避免嘅咧，就一定會有多咗數字出現，即係我自己預計到個確診數字可能會仲有得增加嘅。即係雖然我唔係傳染病專家，但係因為個群組聚集嘅原因。 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即系今日政府就已经宣布咗啦，就系限聚令啊，二人限聚令、晚市禁堂食、酒吧关门等等嘅，而家嘅限聚令将会延长多14日啊，横跨圣诞新年到1月6号嘅。大家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我哋新闻之后咧继续倾噶。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7宗源头不明，另外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要求在石梨二村石荣楼、尤丽村日丽楼和港岛东的明华大厦 A 座的居民，或者在11月25号至12月21号在三栋大厦逗留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都需要接受强制检测。鲤鱼门村李生楼和大窝口大厦街德泰大厦都发现有源头不明的确诊个案，中心会安排向居民派发样本樽。另外，玛加烈医院一名82岁有长期病患的确诊女病人在凌晨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131人死亡。一名城巴车长确诊新型肺炎，城巴表示確診車長曾經在上星期四和星期五分別駕駛 307A 和 5X 路線。確診車長曾經駕駛在早上7時05分開出由大埔前往上環的 307A， 以及上午9時至中午至下午1時來往堅尼地城和銅鑼灣的 5X 路線，涉及4架巴士。確診車長在上星期五下班之後接獲家人確診的通知，第二日接受檢疫，今日確診，當值期間有佩戴口罩。城巴已經通知曾經駕駛以上四架巴士的十多名車長留意身體狀況。政府宣布午夜起禁止過去14日曾經在英國停留超過兩個鐘頭的人士登機來港，包括香港居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收緊規定下暫時不會再有載客航班來港，指出政府過去沒有對任何一個地區實施禁嚴厲規定，但由於疫情來勢洶洶，有需要防止英國變種病毒在香港擴散。至於已經由英國抵港人士，即使已經完成14日檢疫，亦必須強制留在家中多7日，直至在抵港後第19或者第20日的檢測有結果。換言之，英國已抵港人士需要在抵港的21日之後才能夠自由活動。另外，本港正實施的防疫措施包括餐飲晚市禁堂食、二人限聚令和口罩令等，繼續維持到下個月6號。立法會財委會通過政府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申請，涉及64億。有議員批評這一輪措施忽視僱員，又說仍然有多個行業未能受惠。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希望僱主取得資助之後可以與僱員分享，重申由於財政掣肘，今次措施只能聚焦精確地向關閉的處所提供支援。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聽朝早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4度，新界再低兩三度。聽日稍後漸轉多雲，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大致多雲同有一兩陣雨，聖誕節假期氣温稍為回升，而家嘅氣温18度，相對濕度59%，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喺启德消防局对开嘅快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嗰度嘅交通咧有少少挤塞噶。观塘绕道将军澳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快线有坏车，咁啊交通有少少阻塞，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隧道方面咧，比之前就松翻好多啦，冇头先咁塞车啊。红磡海底隧道告士打道过海暂时交通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在罗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就仍然是繁忙，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 咁啊，九龙区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翠屏道一带仲系多车嘅，龙尾近九龙湾上怡道。龙翔道东行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段亦都系多车，咁啊龙尾啊排到去北架山花园附近。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和斜一带咧就仲系好多车啦，咁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沙田出口，同埋沙田岭隧道嘅入口啊，咁因为多车嘅关系，而家青沙公路咧。去沙田方向嘅慢线咧系临时封闭，因为多车嘅关系吓。青沙公路慢线系需要封闭沙田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净系丁九一段多车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博爱交汇处仍然系多车，龙尾去到博围。粉岭公路之前咧近住扫管埔路啦、新运路马会道一带咧就好塞车，而家交通就大致回复正常。安全车速报告有林锦公路加道里落斜去大埔，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家长都担心小朋友黐脷根，除了咬字不清影响言语发展，日常进食和睡眠都可能会受影响。星期二将会讲解如何改善黐脷根。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陳澤銘，你好啊！ 你好， 我哋傾緊疫情嘅問題啦。加入喺電話裏邊嘅高先生先，高先生你好，請講。高先生係 咁就我對於嗰個特區政府處理個疫情。有兩方面的意見啦。咁第一個就係、是，我覺得佢哋已經去到即係方寸大亂，藥石亂投嘅意思。即係有啲好多嘢，即係唔知做嚟做乜。最令人反感就係而家呢個限食令啦，啲食肆要六點後閂啦，同埋就唔可以多過兩個人。我覺得呢個好傷嘅。其實好多食肆佢哋都反映咗，當佢哋需要 close 嘅。咁同埋，我覺得呢個連鎖反應嚟嘅。比如我哋。放工咁啊，跟住可能去行下街，做下 shopping， 跟住再喺出边食晚饭。咁你而家 close 咗，即系啲人唔 shopping 啦，一放工就翻屋企 啊！即系佢正正系想你咁啊嘛，政府就系正正你叫你唔好出街，唔好周围行、啊。 但系问题佢亦都伤晒所有一个连锁反应嘅嘅嗰个零售业咯。嗱、冇人喺街行，你而家见到好多铜锣湾啊，或者北角啊、旺角。很多街都是烏燈黑火，很多鋪頭都提早閂咯。咁呢個其實香港嘅經濟已經差噶啦，你仲搞呢啲咁嘢，咁就係 咪 即係？ 咁但係點睇咧？嗱，即係如果我哋冇限聚令，咁可能會好多人感染，跟住就好多人死噶咯。你唔驚咧？ 問題啦，究竟你而家人哋收六點夜晚，你都限得兩個人食，你有冇收入根據咧？證明係啲人中招。八点十点食嘢，或者佢系四个人一齐做食，咁你根本由到尾啲人都话佢冇科学根据，但系你又系咁即系 control 住，咁但系问题而家你就影响到全个香港嘅经济，尤其是根本而家香港咧，无论食或者买嘢方面咧，根本都系冇晒嘅事咯。 嗯，明白。好， 我觉得呢个就系好大问题。咁另外咧就我觉得香港政府佢哋特区政府。对于疫情很多都是后知后觉咯， 即以前曾经发生过啲事，佢唔去改进。譬如今朝听到有个阿婆，佢已经知为阳性噶，喺屋企等隔离，又送去隔离营，竟然等咗四日都送唔到去，跟住又喺屋企死咗，即系可能佢毒嗰度。咁呢啲太出格，我觉得。 明白。 等四日，你叫呕喺间屋入边，即系呢啲系真系好后知后觉。 好多谢高先生嘅意见啦。咁其实我谂好多市民都觉得即係限聚令或者大家生活冇咁方便都接受到嘅，可能都接受到，但係即係希望咁大家都生活受影响啦，希望政府做嘢爽快啲，利落啲，咁唔会令到个疫情继续落去啦。咁但係睇嚟喺送检疫嘅呢个环节里面呢，就真係好多甩漏，人手又好似唔系好够。但係我陈泽明，我哋都奇怪嘅就係、是咁明明呢啲又唔係床位唔夠喎，床位係夠㗎喎，檢疫中心未滿㗎喎，竹篙灣係有位㗎喎，亞博館又有位㗎喎，醫院都未滿㗎喎，咁但係原來送唔到啲人去。 是 真的不明白、 即前几天我都听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讲了一些理由啦。他说其实都挺复杂的，你送检要看下他的宠物啊，要等等等等。即我想市民呢其实即听到这些呢就觉得似是藉口多个理由咯。我想在那个实际运作上面，其实政府 是有改进的空间的。不过刚才那个听众即讲返，他说从个经济角度看就好像打击很大。但而家就係唔係單單從呢個經濟角度睇，即係我反而有好多朋友身邊嘅朋友講，佢話其實我真係唔介意有個真係宵禁足令，不過你幫我搞四個星期 了斷 四個星期，我忍咗佢，跟住就可以回復正常。即係呢個其實亦都唔少市民嘅心聲嚟嘅。不過又係講翻啦，香港係咪真係做得到禁足令呢？香港咁特別嘅環境，咁多高樓大廈，咁同外國或者國內嘅情況都好唔同，唔可以一啲所謂小區嘅禁足係做唔到嘅。 係同埋好決斷咁做完之後，係咪就冇先？ 係啦， 呢、這個永遠保證唔到 嘅。冇錯，同埋喺個疫情嘅邊個期間做啊？即係如果你啱啱第四波開始做咧，可能有效。而家已經爆到七彩做咧，可能都太遲啦，已經。 好，電話裏邊仲有張先生啊，張生 係兩位， 係請講。 嗱，你哋細心聽我講。喺其實二三四月嗰段期間咧，我已經打電話嚟櫃台都講過呢方面嘅。嗱，而家去到第四波啦，點解唔可以政府果斷啲，一聲戒嚴，全面停租留約？跟住全民派50,000，维持两个月。我宁愿输两个月，都唔希望今天去到成年啦。因为我主要我就一路我都喺年初嗰阵时，医护界已经喊晒咁口系说罢工，都系要封关。原来由头至尾全年之制咧，都系完全冇封过关嘅。咁你只要喺香港行足一个叫戒严两个月，全民派50,000就一定搞掂呢样嘢，因为你要封关先有用㗎嘛。咁跟住唔好话又话港珠澳大桥俾人乜嘢又俾人入嚟先得㗎。再入嚟嘅时候就好似今天咁啦，强制检查、强制隔离，唔係14日啦，我建议係28日添。因为你係科学的根据来计，以前都讲了14日是不足够的，很大机会去到28日才有机会看到东西的。这个是二三四月那段时间听柜台和其他消息所得的。 明白，那现在迟得滞了。 为什么迟了？因为根本上现在今天再搞这件事只是益了检测的费用。因为检测其实根本上是由头至尾我自己觉得是没用的。因为为什么呢？你检今呢一刻我检测咗，下一刻我落一落楼都有机会揩嘢啦。系咪？ 明白。 即系有阵时有啲嘢我哋针对个重点。阿张建宗嗰日礼拜六喺你哋柜台讲，我讲几句说话，唔记得咩节目啦。佢讲话要准。但系而家今天到呢一刻钟，只系不断地扰民，又话禁足嘅位置。你如果当初落嗰两个月能够做到嘅，跟住喺个关口又做到嘅，根本上香港唔会余下呢半年都出事啦。 好多谢张先生嘅意见，咁就希望即系政府承诺话，希望嗱，佢都系希望就系24小时内检测有结果，同埋 有一啲嘅患者或者紧密接触者可以送院送检啦，希望做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今年系粤剧大师马思曾120岁嘅诞辰。马思曾一生参演过超过430出嘅粤剧，同拍摄50几出嘅电影。刘天赐、马鼎盛、卢伟力一齐讲马思曾和香港电影及粤剧。由于晚上10:30会播出大事回顾特辑，广东广西会顺延至晚上11:00播出，敬请留意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 闪烁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刘天赐，今年呢可以参加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节目，而且得到广播处长颁授10大香港最受欢迎的 DJ， 希望大家带着这个欢乐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最后15分钟嘅时间，我哋睇远少少，睇下美国有关香港嘅政治啦。 好啊， 咁啊，最近就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咧，就系审议紧咧，就系一个叫做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案啊。咁基本上咧，就系令到香港人如果要申请政治庇护咧，就比較以前更加容易得到呢個庇護啦，其中就包括咧就係會加速處理香港人難民庇護嘅申請程序啦，咁同埋咧就係去咗美國啦，咁但係如果翻香港會面臨政治迫害嘅，咁可以提供一個臨時保護身份啦，即係可以合法居留同埋工作等等。嗱，呢個議案咧本來嚇就個其中推動嘅民主黨嘅議員咧，就希望可以即係通過一條即係快速嘅通道咧，就可以好快咁樣過咗去，就趁住呢個呢一屆嘅任期仲剩翻 幾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就快啲過咗去。咁但係咧，中途咧就殺出一位共和黨嘅參議員啦。根據佢哋嘅程序咧，就係如果大家都同意啦，咁就傾都唔使傾就過噶啦。咁但係咧，只要有一個人反對咧，提出異議咧，就要慢慢再傾。咁而家就冇時間慢慢再傾。咁即係咧，呢位參議員咧就係克魯茲咧，就話提出異議啦，就佢唔贊成嘅時候咧，咁呢條法案咧，亦都冇可能喺呢2-3個禮拜之內通過嘅。 係冇錯，咁即係個程序上咧，正如歐嘉倫講咧，就一定要同一條法例咧，喺呢個參眾兩院都要同時通過先得嘅，仲要係同一屆期嚟做嘅。咁其實真係1月6號、1月5號就到期嘅啦。咁所以基本上就可以話唔可以實行到嘅啦呢條法案。咁但係其實共和黨你睇翻個歷史咧，其實佢對移民嘅法例咧，不嬲都好有保留嘅，即係喺二次大戰開始對日本戰敗之後嘅情況，或者以色列人進入去美國去作為政治庇護嘅訴求咧，其實佢都好有保留咁，所以今次呢個克魯茲所謂反對咧，我自己就唔係覺得好奇怪嘅，因為始終美國利益行先啊嘛。 咁克魯茲嘅反對嘅理由啦，其實咧克魯茲咧可能有啲香港人都熟悉佢嘅，因為佢舊年咧係嚟到香港咧親身去支持成個反修例運動嘅，咁亦都表達過對香港嘅關注。咁但係佢今次咧就唔贊成通過咧，咁個原因咧就係認為咧會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會擔心咧就係質疑咧就係美國民主黨係用呢樣嘢嚟咧就係做一個幌子咧，就係推動放寬移民限制嘅政策啦。同埋佢亦都話啦，就話擔心北京咧係會派間諜去滲透美國，而呢個咧就成為咗一個漏洞。咁佢亦都話咧，其實即係而家美國嘅政策咧已經係為呢個即係難民嘅成個申請嘅程序當中咧，港人係已經有一定嘅名額喺裏邊噶啦，就唔需要再一條新嘅法例咁講啦。好啦，電話裏邊咧有國際關係學者袁尼昌嘅，袁尼昌你好啊， 係 ，Hello， 歐嘉倫啊，陳澤敏你好， 點樣解讀咧嚇啊呢個發展？ 咁你哋頭先講緊呢個法案叫做《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啦，咁係一個有關難民同移民保護嘅法案嚟噶啦。 咁佢主要其實佢係俾香港人一個叫做係咯暫時嘅受保護嘅身份。咁但係咧要留意，其實係同而家即係喺敍利亞甚至南蘇丹啊嗰啲接收翻嚟嘅難民係同一種待遇嚟嘅。咁當初呢個法案咧就大家都好樂觀啦，因為其實喺七號咧，即係呢個月七號咧，其實喺眾議院已經快速通過咗啦。咁佢用一個叫做 hotline 一個熱線嘅機制，即係話你可以口頭表決就得㗎啦。咁頭先你都講到啊，共和黨嘅參議員克魯茲啊 ，Ted Cruz， 咁佢就唔制啦。咁呢個就令到好多人都跌曬眼鏡。咁我哋都明白，其實呢排睇新聞，其實美國國會都喺度傾緊一啲紓困嘅方案啦。咁所以其實會可能對於共和黨嘅議員嚟講，佢會覺得民主黨係想趁亂啊，或者趁而家好危急嘅時候喺度暗度陳倉，表面上就係想幫香港人，但實質上係想開放佢嗰、那個移民或者難民入嚟。因為其實對於民主黨嚟講咧，佢一直以嚟都有個政策係比較歡迎個移民嘅，因為通常呢啲移民咧都可能今次選舉除外咧，但係之前一直以嚟咧，通常都係民主黨嘅支持者會投翻票俾民主黨嘅。咁所以其實阿克魯茲其實都話呢個係有一個黨派嘅 political agenda， 佢有一個佢有背後有啲陰謀喺度，即係有啲喺度，佢係想令到大部分嘅移民都係變成合法嘅。咁主要呢件事有兩方面嘅啟示啦。一方面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今次嘅選舉美國總統大選或今次嘅大選，其實所謂民粹主義係一個好大範疇，而當中除了貿易之外，其實最大嘅議題就係移民或者難民呢樣嘢啦。咁一方面就係話頭先講到民主黨，如果佢真係開咗呢、這個綠燈，或者打開咗呢個缺口，令到好多難民或移民入到嚟，咁呢個會令到民主黨可能會有一個理論上一個永久執政嘅一個可能性。咁呢個共和黨係對於共和黨嚟講係一個大忌嚟嘅。咁而其實特朗普喺近年亦都係減咗好多呢啲叫政治難民啦。咁呢個其實所以你見共和黨也其實佢哋都係一貫嘅政策嚟嘅。咁我哋呢度睇到有兩種矛盾喺入面啦，一個就係兩黨之間矛盾啦，即係民主黨係想多啲移民嘅，多啲難民嘅，咁共和黨就想少啲嘅。咁另一方面都見到原來政府即係特朗普政府同埋同屬共和黨嘅議員本身其實可能都有矛盾，即係可能你見而家蓬佩奧啊、特朗普都通常都會去做啲幫香港啊、反華嘅事，但原來佢啲黨嘅參議員原來有啲嘢係唔太贊同嘅，呢個係一方面。第二方面就係、是、當然我哋香港人好關注，就係而家民主共和兩黨對香港嘅共識究竟變成點啦？因為之前我哋都話，其實即使拜登上台，即使係點樣都好，其實對於香港事務、對於香港問題，其實兩黨都有個共識嘅。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由當初一個比較表態性，到而家真係去到實際層面啦，要接收香港嘅所謂政治難民、難民啊，即係或者到從以前嘅制裁，到而家又係去到難民呢方面。咁我哋你見到香港人可能就即係今次Ted Cruz 佢嘅做法，就可能就係意味住香港人可能開始得唔到一個好處啦。而對於共和黨嚟講，佢係對於佢嚟講，其實如果以阿克魯茲嘅講法，佢都係繼續喺度反對緊中國嘅，只不過佢唔係幫緊香港人啫。咁所以喺呢個反對中國或者借反對中國，再加埋反移民呢種咁嘅立場或者訴求入邊，其實我哋睇到係有可能而家暫時係顧唔到香港呢啲政治嘅問題嘅問題。咁我諗會對於香港人一個最大啟示係呢個有可能係會結束民主共和兩黨對香港嗰個共識一個開端，因為之前其實兩黨都對喺香港問題上係好一致嘅，但係而家開始出現咗一啲分歧。 會唔會有啲講法就係話，因為事件就涉及到即係其實喺美國政界，你剛才都講啦，就係好敏感嘅即係移民問題啦。咁呢度咧嗰個黨派嘅分歧就會相對地大啦。咁喺呢啲情況之下，香港就變咗啲次要，可唔可以咁理解？ 是啊，就是担心就是个势头而家影响咗，因为之前你见其实当初这个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都是用這個口頭 表決的形式很快就通過了，即是去年十一月幾，但現在就今次可能想著照板住碗，跟住現在 就通過不到，這個可以說是 你影響，其實之前一直以來都會大家都會有種覺得是理所當然的，只是關於香港的議題呢，就通常都會用最快的方式或者很簡單地會通過了，但現在原來竟然是一個相反的結果。 袁微昌，美國政界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的外交政策很多時候由它的國會去主導的，有時候還積極過總統的。在這件事件上面，你看不看到有些改變呢？特別是對港政策。 咁我哋見到之前雖然我哋見到特朗普同埋蓬佩奧喺香港問題上成日都發言啦，但係之前其實一直佢哋兩位其實都係俾國會議員即係牽住鼻子走啫，咁所以我又唔覺得有咁大嘅改變，但係事實上就係嗰個態度上嘅轉變比較大啦。咁我諗呢個亦都同嚟緊可能隨住拜登會上台，而共和黨會相對地陷入一個劣勢，佢唔可以好似之前當特朗普仲即係而家佢仲在任，但係好快唔在任啦。之前仲喺佢個任期中間嘅時候，可以咁自由咁或者咁有一個彈性咁去通過呢啲咁嘅議案，佢都會擔心，如果係拜登上去，如果真係民主黨係咁樣暗度陳倉啊，借啲議去通過呢啲嘢，可能佢驚佢哋之後冇能力去阻止佢哋。 我印象中咧，袁微昌，拜登其實對港政策其實講嘢係好少嘅，即係甚至係冇添嘅。你我有冇記錯啊？其實佢有冇對香港嘅政策有啲咩啟示咧？ 佢之前喺奧巴馬任期做副總統，始終香港問題唔算好突出啦，所以佢其實都比較少發言。佢通常係就啲人權啊嗰方面會講多啲嘢。 咁你見到而家譬如佢都叫做當選咗總統㗎啦，咁係作為一個即係即將上任嘅總統，喺近排嘅有冇啲乜嘢蛛絲馬跡你仲見到嘅，對於中國對於香港嘅政策有一啲啟示？ 咁始終而家大家都係喺度觀望緊，因為拜登嘅做法好多時你見到佢而家係有少少好似多一事必如少一事，佢可能佢都想長遠係同特朗普係同共和黨嘅政策係有少少差異嘅，但係佢都知道而家佢一來未上任啦，二來其實國會嘅氣氛都仲嗰、那個反華或者想幫助香港嗰個氣氛都仲喺度，咁佢都唔方便去改變任何對華政策，或者更實際一點，佢都想俾國會議員見到其實而家佢哋喺可能過一年起咗咁多嘢，究竟有冇用？俾大家真係再觀察一下，咁跟住到佢上任之後，佢先再做一個新嘅決定，緊佢延續之前嘅政策，定係用一種新嘅辦法去令到可以延續到呢個跨黨派嘅共識。 好，唔該曬你，袁微昌，唔該曬。 係， 袁微昌係國際關係學者。 我自己去睇外交咧，我自己成日都記得有一句説話嘅，就係話外交其實係一個國家嘅內政嘅延續啊。咁所以咧，就喺過去香港反修例事件到而家都好啦，香港嘅議題係真係成為國際嘅新聞嘅，亦都成為好多國家嘅角力啦，同中國之間嘅一個棋子啦。其實我個人覺得唔係好事嚟嘅，其中因為始終每一個外國嘅國家咧，都係為佢內政、為佢自己本國去服務嘅。咁香港嘅議題咧，無端端就走咗入去咁解嘅啫。咁所以佢哋嘅做法通常都唔會係為香港人着想嘅。其實咁，所以我其實係擔心嘅，即係每一次佢提到香港。點解會關你事嘅咧？咁今次又係一個例子啦，即係加魯茲就好明顯就係自己內政行先啦，因為佢擔心移民嘅問題啦，就去否決咗呢單議案啦。 咁呢個都係好明顯嘅啫，即係內政始終一關乎到移民嘅時候，就會有一啲佢哋本來都好重要嘅考慮啦，呢啲考慮你唔可以忽略啦。咁所以即係不過哈魯茲都講嘅就其實而家咧即係已經有一個即係舊年七月咧，特朗普政府就明確增加咗 分配俾港人嘅難民名額噶啦，咁即係呢個係佢嘅講法啦。所以要幫嘅，而家係幫緊噶啦。咁所以呢個就係話其實就個影響就唔係好大嘅。咁但係即係都好難講啦。而家即係都好多蛛絲馬跡，慢慢去了解啦。 咁頭先袁微昌都提到啦，即係都要等着招啦。即係拜登新嘅政策對華對政策對香港政策係點咧？其實真係好多嘢都唔知道嘅。咁所以會唔會係頭先袁微昌講兩黨開始喺香港問題上面有分歧咧？我都要慢慢等下先知。 係啦，咁而家美國嘅總統選舉，大家嘅焦點就應該喺一月初啦，咁国会呢即係程序上要確認嘅，咁確認嘅时候有唔会有人出述呢？咁另外就係乔治亚州嗰两个参议院嘅席位，咁结果补选系点啦。好，今日唔该，陈晨明， 拜拜。